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呢都还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天气逐渐转凉了，尤其是昼夜体感温差比较大，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防止着凉感冒。此外呢，近期的花粉浓度稳定在一个偏高的水平，我们也提醒敏感人群外出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山区零星小雨，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白天天气不错，适宜出行以及户外活动，花粉浓度偏高，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的交通情况。天安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五四大街西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西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南二环的蔡胡营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过了开阳桥。西三环的丰益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立泽桥。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出现初老症状的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脸部发生的变化呢？很多女性过了30岁，明显感觉皮肤干燥、暗沉，小皱纹也一下子多了不少。上千块的护肤品似乎也难以拯救初老的肌肤。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实现了肌肤冻龄？抗衰素美项目你选对了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对抗初老。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林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要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用科学的方法对抗初老。 嗯， 说到这个初老的症状呢，我们上网查了一下哈，它大概的一个时间的定义是说30岁以后就算是初老了。 那我们现在是 中老还是老老？ 就是一些症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哦、 对，尤其是我们比较关注自己皮肤状况的女性朋友嘛，就会感觉到皮肤的干燥呀、暗沉呀、小皱纹呀，可能一下子就感觉多起来了。 没错， 而尤其现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嘛，我们会觉得特别干燥、嗯，现在基本上天天如果说敷一个面膜在脸上的这样的女性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所以为了我们说让我们的肌肤能够冻龄，这些小细纹、小皱纹、小干燥能够早一点爬上我们的这些脸庞哈，很多人也是一直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嗯 嗯，所以这个临床上其实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干燥，就是皱纹啊皮肤状况就感觉比较糟糕的时候，是不是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患者也会特别多？ 我觉得呢，可能年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嗯、其实呢季节呢倒不会特别的影响到啊，影响到来就诊的这个患者啊，因为我们是整形外科，不是皮肤科啊。那么皮肤科可能会跟年龄啊，包括您刚才讲的花粉呐、啊，他们会有一些影响啊。 嗯。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可能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分成皮肤呢，它这个衰老我们也是分成几种变化，也有不同的对抗措施。 嗯。 那么我们有几种对抗措施呢？在国际上呢叫4R，英文字母的 R。我看我能不能说全啊。那第一个呢叫 the surface。the surface 呢它是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它应用一些什么光电技术就可以。 嗯。 比较表浅的一些技术啊就可以。 我们说的像什么光子嫩肤大家比较常听说的。 对。 还有一些什么射频。 那射频。 嗯哼。 对。它呢穿透的都比较浅。都比较浅。所以这个它针对的就是一些比较早期的。这种皱纹， 我们说就是可能初老的时候的一些皱纹，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嗯、 对。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想想那个 这个 R 又是什么单词呢？ 因为我时间没有特别长。那第二个叫relax 是什么呢？就是用肉毒毒素、 嗯、 第二个阶段就需要用肉毒毒素了， 放松， 哎，放松肌肉。那么 relax 呢，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呢就相当于说比那个要再深一个层了。我们当时用着光电技术它是不破皮的。 对。 啊比较浅的。那么到了用肉毒毒素的时候呢就是要破皮了。 我们是有些注射类的了。 注射肉毒毒素。 嗯。 只限于肉毒毒素。 哦。 哎。那么这个叫relax。那么再比 relax 再深一个层呢叫restore。restore。 嗯。 也可以说是叫填充吧。那么其实呢就是一个固定填充，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一些比方说脂肪，比方说透明质酸、 嗯、 胶原蛋白要填充了、 哦、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叫 retrap 实际上呢它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已经松到不能再松了，都掉下来了，要把它拉上去。 trap 我们说很多都六七十岁以后 哎拉上去。所以如果说用年龄这手段，我们分了四种， 嗯， 四个 R 哎，那么 今天我觉得应该是在第一个这个 R 啊，对，第一个 R 和第二个， 第二个 哎，其实也可以包括有一部分手段可能到了第三个了，就是、 嗯、 restore 补充什么呢？补充一些这个透明质酸呢。 嗯， 那么其实这个呢，在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做的，不做为什么？没有手段。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啊、 嗯、 没有手段。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刀这一种手段。那么注射我们反对。激光我们反对。那么既然是我们反对这两种，就说明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手段。那个时候只有动刀。动刀就到了一定程度，到医生评估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才会动这个刀。 它得有一个适应症。 对。那么在此之前比较轻的这种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会给这样的人动刀。如果有的医生给这样的人动刀了，别人就会觉得这个医生太过分了啊， 有点过度医疗的感觉了。 哎，对对对。 但是比在这之前的如果不动刀的话，他那个状况也没有办法很好去解决。 我们只能说等你老到足够老的时候再来找我、哎、 但是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一些因为受制于他的一些技术 手段对，还有观念，手段和观念， 以至于也影响了现在很多人对于这样的抗衰复美的一些想法、还认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我老到一定程度了，我做一把大的这样的一个动刀的手术。 对， 但其实现在看来根据 我们说什么想要冻龄也好呀，或者是提早我们要一个抗衰素美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好， 对， 是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 需要调整。嗯，你比方说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例子。那么我呢，就是以前打过这个叫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王，那么打什么呢？就打我这个眼睛这个位置的这些皱纹啊。 嗯。 所以现在他们说我这个显得比较年轻，其实我是因为我经常觉得我没做过什么，但是我想想我是做过的。就当时这个地方出现皱纹的时候，我是拿这个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王打的，但是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对。 第一，打的时候很痛苦，更痛苦的是要有半年的恢复期。 嗯。 这半年的话呢，如果你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色沉，而且这半年过程当中是色沉的，本身就是有颜色的，色素加深的，那你就要让这通过半年的时间慢慢让这个色素要慢慢的 淡下来， 淡下来。可是那这半年对自己来讲，对医生来讲都是一种折磨。医生与其说我不给你做这个，省得你半年之内老骚扰我，那病人的话呢也是觉得很压力很大的。可是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嗯， 所以说现在应该有了很多办法能让大家提早去在没有那么老的时候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对的。 嗯， 为什么呢？越早治，越早干预，效果越好。这很容易理解。就我就说比方说我们的皮肤如果松到都如果说稍微有点松，你就给它紧一点，那么它这皮肤就会它衰老的这个速度松弛的速度就会减慢。 嗯， 如果你不去管它，它就以一个加速度在变老。所以说早期干预是对的。所以对于您刚才讲到这个叫什么老，你刚才用了一个什么词儿？ 初老。 哦，初老，初老这个词儿挺好的啊，因为我们医学上我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应该算是您发明的。我们叫如果要早老也不对，早老是说还没到老的时候人就变老了。 没到该老的时候， 对对对，那 叫 早老。所以你用初老这个词儿倒挺好的。 嗯， 所以说初老其实应该去解决。 嗯，好嘞。以前呢我们经常在这个治病方面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样的疾病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现在看来呢，在这个抗衰素美或者说在美容方面也应该是尽早解决我们皮肤上出现的一些早期症状或者是小问题。 没错。 而不要让它变得彻底松垮了，皱纹已经多到你不管笑不笑都已经很明显的出现的时候，你再想解决其实难度就变大了。 没错。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就是人脸上长痣， 痦子 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说这个病人你干嘛不早点来找我，他说以前那个痣就像一个小点点一样，现在长大了。那么小点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对吧？切掉也好，点掉也好，都可以。 嗯。 但是真的长大的时候呢，它就和以前那个解决方案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甚至很难解决了。比方说在紧贴着眼睑的，眼睑的紧贴着眼睑的一些痣，人家说你能不能给我做双眼皮把它去掉啊？做眼袋去掉？有的时候你去不掉，太大的时候去不掉，很难去。那么包括在嘴唇这些位置，就是一些功能区域啊，影响我们的这些面部功能的这些位置，所以在痣一旦长大就很难处理了， 还得趁早。 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老也是这样的，你真的到一定的老的程度的时候就不好处理了。 好，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用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对抗初老。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感觉甭管是上千块还是上万块的一些护肤品，我们在一层一层的涂抹上已经难以拯救你初老肌肤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 对。 而且今天我们还要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的礼物。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啊是符合条件者，请听好这前五个字哈，符合条件者为您提供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这个项目。那么您的鼻唇沟是否很显老，是否它的状况需要填充，是否是这个符合条件者哈，您呢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现在就可以发送鼻唇沟这三个字儿，您就会收到这个反馈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推送内容，您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如果您的条件是符合的，那么欢迎您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你知道玻尿酸的医学名应该叫什么吗？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但是你现在不要说。对。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会说到，而且每一次范主任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还会说啊，我们就是俗称的那个玻尿酸。对。 那么我们反过来问，你知道玻尿酸的医学名它应该叫做什么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如果符合条件可以为您免费提供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哈。您的鼻唇沟是否显老，是否需要填充，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鼻唇沟这三个字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详细内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我们来关注一条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修订次五价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公告要求在禁忌项一项当中呢，应该增加孕妇儿童禁用，警示语应增加以下内容，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用者应接受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应该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出现初老症状的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脸部发生的变化呢？很多女性过了30岁，明显感觉皮肤干燥、暗沉，小皱纹也一下子多了不少，上千块的护肤品似乎也难以拯救初老的肌肤。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实现了肌肤冻龄？抗衰素美项目你选对了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对抗初老。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用科学方法对抗初老。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是，你知道玻尿酸的医学名应该叫做什么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符合条件者，如果您答对题目的话，可以提供免费玻尿酸填充这个鼻唇沟一次。你的鼻唇沟是否显老，是否需要填充，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这个微信公号发送鼻唇沟三字了解具体的情况。说到这个初老症状哈，我们这手里面有好几种症状呢，大家伙可以听一听然后对照一下，据说满足症状三条以上就说明你已经初老了啊！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人可能40岁了，但是皮肤状况保养的特别好， 嗯， 有一些呢20出头的小姑娘，但是那个皮肤状况呀还真的很糟糕。 所以我对刚才您说30岁这个限制哈， 大概的 啊，对，我觉得不太对，我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 你从太专业的角度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年龄其实不是主要因素。 嗯， 我们经常会看到比方今天上午还遇到一个，我今天上午正好给两个人打玻尿酸，算了，我一说起来吧。 玻尿酸。 那么这两个人，第一个人呢是40多岁，我记得他46，第二个人是50，两个人差4岁，明显的感觉到这个50的人皮肤比那46的好。 哦。 这明显的感觉出来，尤其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我没有对城市我没有什么太多念，但是这些城市的人可能比较注意，所以很多人老得很慢。 就是保养的还是 保养的特别好，对，你年龄真的会骗了你。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些初老症状你是否已经中招哈。第一个就是不化妆不敢出门。 嗯，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自己的那种皮肤状况嘛已经不够自信了，所以不化妆不敢出门的。第二类呢是眼部出现细纹干纹。 嗯， 哎呀，这个我好像觉得我自己20岁的时候就这样。第三个就是毛孔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尤其是我们说 T 区的这个毛孔，额头上，然后呢鼻翼两侧、下巴颏什么的哈，这个地方的毛孔随着它容易出油啊，这个毛孔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第四种，肌肤吸收不进营养， 就是同样的一款面膜，洗完脸敷在脸上，有的人就觉得哎，那个营养好像被吸入的特别的快，但是有的人呢就好像吸不进去那个营养了，就这个也是有一些变化的。第五个呢，大笑之后留下纹路持久不消， 有这样的现象吗？ 有这样。所以现在人家说了要做好什么呢，做好表情管理。 嗯，这个我特别赞同。那个我记得呀，当时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表情哈，就是会有一些皱纹呐、啊，或者在做表情的时候会有一些皱纹。刚好呢，办公室呢，我们那个办公室在我面前安了一面镜子，不是我安的，是我一搬进那个办公室，它就有一面镜子。其实挺好的，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你很正常的，你往前一看，哟，我怎么是这个表情？赶紧调整一下。就挺好的。 我记得就是以前呢，有一些单位哈，就是像一些医院也是的，在一些拐角处头会放镜子。 嗯。 上学的时候，学校有的时候也是有的。它是为了让大家更注重仪容仪表。 对、嗯。 但是其实后来我们从一些爱美人士，尤其保养的特别好的那些人那儿取取经，就会发现，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大笑，或者说我经常有一些抬头啊、皱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常做动作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脸上提早出现皱纹，或者是皱纹就加深嘛。 所以镜子能帮助， 人家就开始注重了。对、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放个镜子，时间久了，你管控的时间久了，你慢慢那样的一些重表情就没有了。 这个是我真的是有体会。这就是十多年前我刚搬进那个办公室，办公室就墙上有面镜子、后来我才发现我自己有些表情自己没意识到， 以前意识不到。 然后就迫不得已老是在看，老是在看，哎，慢慢就好一点。 好、所以初老症状第五个，大笑之后留下纹路是否已经出现了呢？第六种症状就是脸上出现了不是青春痘的不明痘痘，我们经常管那叫成人痘，就是好像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嘛，很多人都会长点青春痘什么的，但是现在到了三四十岁了，很多人说哟，我的痘痘卷土重来了。其实从这个里面看，它不是属于青春痘，这种不明痘痘在脸上的出现可能和你的一些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了。第七种状况，用了面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每天脸上配很多层保养品的姑娘都知道，水啊、乳啊、霜啊，我们都认为霜的那个保湿锁水效果应该是最厚重的了，但是即使用了面霜依然觉得不够滋润，这也是说明我们的皮肤状况出老了。还有最后一种就是什么抬头纹、眼角纹、法令纹，就这几样的这个纹路，包括我们以前还做过节目什么木偶纹啊，对、那个就是那几个八字吧，对，这种深深的纹路的出现，满足刚才说的三条以上症状，说明已经出老。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动手开始抗衰，开始保养。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有的时候甚至是可逆的，你可能注意到它会有可能会反转。 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表情纹， 表情纹绝对可能。 嗯， 你比方说我吧，他们有人觉得我的法令纹不明显，其实是我特别注意法令纹。 法令纹我们就说也叫鼻唇沟嘛。 嗯， 就是今天我们说如果大家答对题满足条件的话，为您提供免费的这个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这个鼻唇沟他们说如果很深的那种人起码显老五到十岁。 是的，所以说把这个鼻唇沟管理好。管理好的话呢，比方说你刚才讲到有的时候 它跟什么有关系，鼻唇沟就是深的人跟笑吗？ 跟很对，跟笑，这个鼻唇沟确实是跟笑有关系啊。 因为我是觉得当我笑，我提前肌的时候，然后这个嘴角上扬的时候，这个鼻唇沟它会加深。 没错。另外呢，就是像你这种的那个苹果肌比较明显的人， 嗯， 其实上帝是公平的，你苹果肌明显，你就容易长鼻唇沟。 对， 因为这有一大块肉啊。 对对，它 老往下掉，一反折。 它鼓溜。 对，像我这个没什么苹果肌的人，面部表情又矮板，所以我就不太容易长鼻唇沟。 这句话，就是有很有深意。 很有深意，确实是如此啊。你看那个，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讲到哈，乳房比较大的人，他就容易下垂。 嗯。 那乳房平胸的人，他也不下垂。 嗯哼。 一个道理，苹果肌和乳房其实是一个道理，因为有这么两块肉，所以他就容易这个长鼻唇沟。 所以呢，苹果肌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是显年轻、显可爱。 显可爱。 对，但是反过来，你的苹果肌比较高的话呢，它也更显鼻唇沟。鼓起来的和凹下去的，它中间的那个反差会更 明显。年轻的时候，对你说的对，年轻的时候还好，越往你表情丰富的人，苹果肌又大， 他将来老了的时候就容易 就更肿一些了。 对，还有呢就是大眼睛的人，大眼睛你看那个眼睛特别大特别好看的人，他将来就容易长皱纹，忽闪忽闪表情又好看，就这种人他眼周的皱纹就比较明显， 是一定多的。 对， 我们管的那种叫什么笑纹啊，对，虽然这个名字就是自己给改的很好听哈，但是当那些皱纹出现的时候心里边是不美的。 那绝对的。还有呢就是双眼皮的人啊，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看的人，他特别容易形成很多层的褶。 我现在就开始出褶了 啊。单眼皮的人倒没什么关系，他慢慢有的时候后来老了以后变成双眼皮了，有这样的人，他眼皮松了吗？可是那个双眼皮的人他只能变成三眼皮四眼皮，他只能是层数越来越多，所以真的上帝很公平。 但是所以啊才要我们这些好的整形外科的医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对，但是我觉得初老哈，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保养吧。 就是初老的症状其实现在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类，包括干纹、细纹、毛孔粗大，还有这种什么呢，抬头纹、法令纹、眼角纹以及痘痘。我们就是在临床上这几类都可以通过什么症状把它给什么手段把它给解决掉。 你刚才说的是， 我们先说细纹吧。 细纹啊， 最显老的这个眼周的这些纹， 眼周最人老通常都是从眼周开始的， 尤其大眼睛的 啊、大眼睛的。所以呢我还是说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注意一些表情的话，也许这个纹它慢慢就不明显了啊，可能还会回得去。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这个皮筋儿一样反反复复的拉，如果你意识到这个皮筋已经开始松了，你稍微不要那么拉它，这个皮筋可能还能够恢复原样。我就是说哎，对，它老拉老拉那个褶就深了呀，所以我们原来叫动态纹。动态纹，那么慢慢就会形成静态纹。什么叫动态纹、静态纹？就是说，动态纹就是表情纹，你有表情才出现的纹；静态纹是你有没有表情都能出现这个纹，所以咱们这个有时候这个土一点的话叫死褶，就是你有没有表情它都出现这个叫死褶了，所以说，尽量在这个动态纹的阶段就开始注意，就开始解决。那么第一点还是控制表情。 好的。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打一点这个肉毒毒素，稍微打一点点肉毒毒素。打眼周的话呢，那你真的要找好医生，闹不好会上睑下垂，就是眼皮就松了， 就是让它 恰到好处， 对，才 既解决了纹又不要松了。 对， 因为眼周这些肌肉都是小肌肉，小肌肉的话你要是打多了以后它立马就松了， 所以它是要跟你注射的位置以及注射的量 非常有关系。 哎呦， 对，非常有关系。 那真得是按针尖那么大的量来控制。 那就打一点点， 一点点， 每次就打一点点。所以说，所以最早的时候，肉毒毒素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打眼周这个位置啊，就是比较谨慎，因为怕出现上睑下垂。我们的手里都出现过有人，因为最早打的时候嘛，都出现过有人那个出现面具脸啊，打多了呀，或者上睑下垂，轻度上睑下垂啊，或者眉毛上扬啊。在我们这些医生的手里也都出现过，哪一个医生也不是从刚出生那天就打得非常好，做得很好，所以说那么 经验正规 正规， 这是永远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说的。 对， 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来公布上半段的正确答案，送出我们的奖品，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了，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继续为您邀请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用科学方法对抗初老。说到这个初老的各种症状哈，包括这个眼袋啊、抬头纹、川字纹、黑眼圈、鱼尾纹、法令纹、泪沟、脸颊凹陷、面孔毛孔松弛、双下巴木偶线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可能早早爬上您的面庞，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年轻化的感觉哈。那么这样一来，不管是30岁还是20几岁哈，我们可能都可以归纳为初老的一些表现。那么出现初老症状，节目的一开始呢，范主任也说了，其实现在很多皮肤上的小问题，当小问题初起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一些更简单有效的方式把它给解决掉的，不要就像过去的那种感觉哈，说嗯没事儿，我先忍一忍，到了我50岁的时候我再通过一个什么手术来逆转一下，现在已经不用这样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奖品是您要先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符合条件的朋友我们为您免费提供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鼻唇沟呢是一个特别显老哈，从我们这个鼻翼端到我们的嘴角这样的一个深深的这样的一个纹路，那么您的鼻唇沟是否需要填充，那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发送鼻唇沟这三个字，您先来了解一下关于鼻唇沟的具体情况。那么接下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你知道玻尿酸的医学名应该叫什么吗？我们的很多网友，勇往直前、小事儿、粉红狗子、感恩的心、好运旺旺都发来了他们的认为的答案，很多朋友都是答对了的哈。没错，玻尿酸它的医学名呢叫什么，范主任？ 我肯定知道，还不如 你回答正确啊。 透明质酸， 没错，我们的网友回答的就是透明质酸，还有人说透明质酸钠的， 对，他这个就更专业一点、哦、透明质酸、透明质酸钠都对。因为玻尿酸呢，其实它是一款透明质酸，由于它当时太出名了，所以后来干脆大家就把它这个名字就延续下来了，来代替这个透明质酸，所以透明质酸、透明质酸钠都是对的。 嗯，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粉红狗子，那我们的这份奖品呢，就是暂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但是呢会咨询您一下，看看是否符合条件哈。 对， 比如说您的情况是否需要填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满足的条件、 嗯、哇，这可真不是我负责的，我们科里有专门的一个人负责这个。 好，会有专人和您来沟通的哈。 对对对， 那我们恭喜微信网友粉红狗子，您回答正确了，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呢通过微信平台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么具体您的情况是否可以这个通过玻尿酸来填充鼻唇沟，会有专业的医生和您取得联系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出一下下半段的有奖互动的问答题哈。下半段我们的互动问答题题目是，平常说的瘦脸针注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起到了瘦脸效果呢？ 哦，这个太难了 啊！ 这个问题我觉得啊，不会有人100%得到，就得100分很困难的。 我觉得咱们俩在节目里常常说到呀， 常常说到，但是他仍 所以啊，我觉得福利就是要送给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的。 嗯、okay, 其实你刚才在节目里说到， 我已经说了一次了， 你说过一次了， 对 对。 但是我猜到你下半段的是这个，所以后来我就不敢讲了。我想你上半段既然是那个，那下半段可能就是这个。 是这个、 哦、对，我就不敢讲了。 好，下半段我们的互动问答题题面是，平常我们说的瘦脸针注射的是什么，说出它的名字，起到瘦脸的效果呢？那么同样我们的奖品也是符合条件者提供免费玻尿酸填充鼻唇沟一次，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想要了解鼻唇沟的相关信息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输入鼻唇沟这三个字儿，也会得到具体的详细信息。 好，今天呢，虽然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通过科学方法解决初老的问题，但是其实关于各种脸部整形方面的问题哈，您都可以借此机会随时来和范巨峰教授互动和交流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网络收听收看的方式，今天呢，我们的腾讯直播是在腾讯直播以及这个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您的手机如果下载的话，点击来收看，通过文字留言，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题目发送过来。上面呢，我们说了几种这个皮肤问题，比如说第一类，眼睛周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纹路的时候呢，范主任说到了一种解决的方案。 嗯， 对，那个是通过注射一点肉毒毒素啊，我们就可以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前提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啊，一定要在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因为那个的量的控制以及注射的位置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后续效果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对于毛孔特别明显的那种 毛孔粗大呢，那现在就是光子嫩肤应该是大家觉得是个比较有效，也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伤害啊。 嗯，它是不破皮的，对不对？ 不破皮。 对， 所以这个光子嫩肤对于这个毛孔粗大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第一，效果是可靠的。 嗯， 第二呢，安全性比较好。 嗯， 所以说也是一个经过了很多年验证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如果是毛孔粗大的话，就用这个光子嫩肤，效果不错。 我想问一下，就是光子嫩肤这词儿啊，我还挺小的时候，我好像就听说过。 哇， 那会儿的光子嫩肤和当下的这个光子嫩肤发生过什么变化吗？ 您挺小的时候就听说过？ 嗯。 是吗？ 啊，是的。 我一直以为您是那个，那您是 90后吧？来，让我放点歌吧，让我放歌。好。光子嫩肤对于毛孔越来越明显的朋友哈，是可以来使用一下的。而且我听说那个光子嫩肤一呢，它是满足了不破皮儿， 对， 不会像刚才范主任说了，为了打那个眼角皱纹用激光，还得有一个半年的。 哦，那是激光，对，光子其实它不是激光了，光子呢，是这个激光，它是一个单色光哈，然后那个光子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光在里边的这么一种光。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破皮儿的那个叫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亡， 嗯， 那么这个的话呢， 那属于激光对吧？ 激光，对，它这个损伤非常大。那么光子呢，它没有什么损伤，而且呢，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说打光子之后会不会皮肤越来越薄啊？实际上在我们问了这个病人之后，病人跟我们讲说，这个打完皮肤他感觉越来越厚。质量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好多人是那个，就是皮肤就是变薄了，红血丝变得明显了，但其实好像用完那个光子嫩肤一段时间之后，他那个症状是改善了，所以他觉得皮肤好像变得更健康了。 对，是这样的，开始我们也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后来听这个病人这么跟我们讲，哎，真是不错。嗯， 好，毛孔的这个明显的感觉，我们是可以用光子嫩肤来把它给解决掉的。 对， 脸上出现各种痘痘的这种， 痘痘呢，实际上这个痘痘，您刚才讲到说痘痘在人变老了之后也会出现痘痘，其实我是挺吃惊的，听到这个说法。 哎， 因为今天 我这段时间就开始长痘呢，我身边的好多朋友也是。 那可能这个 他们认为跟我们都认为跟换季啊什么的有关系。 是不是女性到了一定时间？ 嗯， 我怎么我没有这种感觉说，哎，你还真是，这个倒是有的。女性的特殊时期是长痘痘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哦， 啊， 就是比如说体内激素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女性，可能男女还是有别的。我怎么从来没感觉到是人到了一定年龄要开始长痘痘？ 你知道有一种恨，就叫做，就是你没有那种状况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别人的痛苦啊。 对。比方说啊，人再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不是你这个年龄了，到了50多岁的时候，女性尤其是女性，她会发热， 啊，潮热汗出吗？ 对， 那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 对，她会站到冰箱那，打开冰箱，然后这个她会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实际上，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身体会有不同的这个情况， 所以皮肤表现的会有不同。 对，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问题的在外在的一种表现，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有一些呢是需要内调，然后我们从外在一些设备帮它解决的只能是表面的一些问题吧， 治表不治理的。对对，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就是包括现在的生活压力这么大啊，尤其这些真的是大城市，现在房租现在上涨的这么厉害，所以说我觉得呢很多时候还是靠自己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 调整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心态变得比较好，比较放松的话，真的皮肤状况整个人才能显年轻。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人很多时候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里。 好，我们来看一看除了自己能够决定的容貌之外，我们还可以请专家做点什么。飞鱼提问，他想问问眼袋大怎么做可以减缓这个衰老速度呢？ 眼袋 算不算是很明显的一个我们到了一个年龄段之后才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对，眼袋呢这个东西啊，其实你要说不动手术就去把眼袋解决掉其实很困难的， 就只能通过手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点阵王，它是有效果的。 点阵王能去眼袋吗？ 它实际上就是在皮肤上打了很多，穿透了皮肤了，但这个穿透的点非常小，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它是，你想它是用光打，激光打的嘛，激光的那个小点穿透了你是看不到的。那么打了很多点的，相当于皮肤破了。破了之后它就会有个收缩的这样一个反应。 哦。 另外它同时把里边的脂肪，有些脂肪也被它打融化了。 那它怎么能排出来呢？ 那它就不排出来了。就像我们手术当中拿电刀揉把脂肪融化了也是一样的，它就不排出来了。 哦，并不是说那个脂肪一定要把它比如说融化了或者取出来， 那就看有多少。如果说我们在吸脂的时候那些脂肪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把它吸出来的，但同样有大量的都没吸出来，存留在里边了。正常的。 但是给它比如说融化了或者是碎掉了之后，看着就没有那么我们说鼓了 啊。对， 外面看起来就不明显了 啊。对对对对对，一个是脂肪被你这个融化了以后呢，实际上它体积上就变小了。另外呢，皮肤又打了很多孔，皮肤就会收缩，所以这样眼袋的话 看不到的孔哈。 对，这样的话呢，这个皮肤就会产生收缩，眼袋就会不如以前那么明显，比以前会好一些。 好，所以说解决这个眼袋的问题的话呢，一方面是可以通过这种激光了。 对， 一种激光的手段，我们相当于让这个眼袋里面的组织变得紧实起来， 体积小了，然后又收紧皮肤了， 收紧皮肤了。 对， 那么第二种方式，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个去除眼袋的方法，这得做手术了。 对，如果说我们再说，你们包括女性贴的那个眼膜吧， 对，那个属于保养，眼霜啊，眼膜呀， 它应该是有效的，因为我听过很多。你同时跟我反映还是有效的， 就是包括有一些眼膜它真的挺贵的，它里面的一些就是功能型的一堆成分， 对， 是有那个 是有效的，是有效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它确实有效，但不是每一款都有效。 哎呀，所以每一个美女的脸都是用钱砸出来的呀，甭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所以飞鱼，咱一方面呢该用的眼霜什么这些保养哈时不时的得做一下，但是如果说这个眼袋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得手术了。 手术它是有不一样的方法的， 手术确实有不一样的方法的。如果讲到就是说这种初老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内切口 、 从结膜里边进去，那么只是去掉一点脂肪，表面的皮肤不松，那么我就从结膜面进去以后去掉一点点脂肪， OK， 眼袋不明显了。 而且不用缝合，那个是吧？ 不用缝合。对，那个创伤非常小， 就是相当于一个隐蔽的伤口 啊。对，在里边看不到。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判断，以前我大概是用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我通常就不做这个内切口了，30岁以下的可以考虑内切口，因为有些人的眼袋是天生的，尤其是爸爸有眼袋，女儿通常就会 眼袋明显啊。 对，那么现在其实我也不用年龄来判断了，但是符合做内切口眼袋的条件的确实少。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对初老其实并不重视。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他是该做他不来做，他非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你看我这眼袋这么大，我该做了才来做。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习惯。中国人第一喜欢一劳永逸。 到了什么时候一下解决它？ 对，中国人就喜欢，就是哎，你最好是这个时候给我做，一辈子不要再做了。哎，还有呢，就是中国人特能忍，小毛小病的都忍了， 到差不多的时候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的两个特点。其实应该早一点解决。你像在美国的话，像这种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初老，其实很多美国的女性很重视的，因为在美国实际上双眼皮儿它不需要做，美国人欧洲人就是欧美人，他长的就是双眼皮儿，但实际上美国人花在这个美容手术上的钱是不少的，就是花在我们医疗医学美容上的钱是蛮多的。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对早期的这种老的在意。尤其美国人的话呢，他这个皮肤比我们容易松弛，他表情又比我们丰富，所以他特别容易出现早老，不是早老，初老。 初老。 所以他们对这方面还是蛮重视的，花的钱也是蛮多的。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里也是跟大家强调的一种理念，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很在意自己的容貌哈，除了日常的一些保养要做对之外呢，在这些症状刚有或者是初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解决和对抗它的话，方式方法也会更多，然后呢也会更容易一点。 对，所以说要是去归纳它的话，应该是表情控制，然后这个生活的保养，生活美容的保养，然后呢一些医疗的干预， 这几样的结合到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的规律。现在其实你刚才讲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三十岁以前的女孩子，很多生活都不规律。抽烟喝酒，然后去 熬夜 去这个就是酒吧。我昨天有一个女孩子站到我身边，个儿比我高了好多，长得也挺好看的，一身烟味儿，给人的感觉特别不好，但是其实对她自己可能更不利。 所以说哎呦，真的是，其实很多人呢天生很励志，可是后天自己没有很好的来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对，也有的人呢天生长得一般，但是呢他很注意，他就会比别人年轻。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年轻就是美。 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哈。黑眼圈的问题。 黑眼圈我们以前好像专门讲过，因为黑眼圈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啊。黑眼圈有一种呢是由于这个血管造成的啊，血管造成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由于眼袋膨出以后呢造成了这个阴影，投下来的阴影。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解决阴影了，由这个血管造成的就要去解决血管，可能可以用激光呀，可以用什么去把这血管封闭了。由于这个眼袋造成的就要解决眼袋。那么另外也有色素沉着的这种情况，所以黑眼圈，早期的黑眼圈确实是可逆的，确实是可逆的。做一些保养啊，甚至没事自己按摩按摩呀，然后贴一些眼膜呀，然后用眼霜啊，确实是可逆的。 好的，再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不要熬夜。 对。 还有就是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这一点其实太重要了。 对。 泪沟怎么来解决？ 泪沟呢，真正出现泪沟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是把它定义成初老可能有点牵强了。泪沟出现的时候通常已经是眼袋比较明显的时候才会出现泪沟了，因为正是由于眼袋明显了才衬出来眼袋下面有一个沟。 但其实有一些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情况，解决了眼袋问题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泪沟。 很少很少。眼袋和泪沟呢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是由于眼袋明显了所以泪沟才明显，因为上面膨出了嘛，泪沟也明显。 哦， 那么眼袋解决完之后呢，也不能说没有泪沟了，实际上是泪沟这个地方呢就相对不明显而已，但泪沟还是存在的。 好的。 嗯， 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这个脸颊凹陷的这种情况，这个要通过填充吗？还是通过什么样的设备可以？ 脸颊凹陷呢？我想问你，那个答案还不赶紧公布啊？我都不敢讲了。 啊， 你看看。 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下半段的正确答案。 对，我都不敢讲了，一涉及到那个答案，我就赶紧得绕着说。 好，下半段我们出的这个题目是：平常说的瘦脸针注射的是什么，起到瘦脸效果呢？范主任，请公布答案。 就是肉毒毒素。 肉毒毒素。 对，我就怕呢就有人写成肉毒素就可惜了，这肉毒素是另外一个东西。 真有人写 A 型肉毒素针剂。其实正确答案应该是肉毒毒素，对不对？ 对，他说 A 型肉毒素，但是我忘了那个商标上写的是什么了，我确实忘了，商标上写的好像不是，商标上写的应该是他说 A 型肉毒素，有没有比他更好的回答的？ 有啊，肉毒毒素 啊，那肉毒毒素是对的。 好的， 对，肉毒毒素是对的，因为他这样一说确实不太好回答，他到底是不好评判他对还是不对。肉毒毒素是对的。 其实肉毒素是我们经常就是嘴上顺嘴说的， 对对对， 但其实最准确的应该叫肉毒毒素 ，因为肉毒素和肉毒毒素是两件事，两个东西。 我们要恭喜微信网友小顺儿，小顺呢，请把您的微信这个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呢跟您取得联系。